读书使人领袖，拥抱书籍，爱上阅读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广播旁耳边。 87.6，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边抄字，跟我来来了，这是四位。给这续水啊，这是南京，这是天馆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台。 要喝啥？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倪小鬼陆恒偷了白太官的双爵，引得白太官大怒，与他动手。可是没想到白太官却打不过倪小鬼，碰巧赶上英雄得路陆民瞻路过，准备出手帮白太官。当倪小鬼陆恒得知陆民瞻的身份之后，也想要把他打败，好引得陆民瞻的师兄云龙九县周巡与他交手。那么这一场混战到底结果如何呢？咱们呀接着往下听。 松江府有个周巡是你什么人？他老人家是武之师兄，我访的两回避而不见。得了，我把你打了，估计他该见了。小子，你强出头，正找找不着你呢，今天连你一勺会。敢他说打架，陆明瞻可不让他先动手。陆明瞻跟他这儿凭着巍然的一看，自己的大烟袋差不多了，混账可恼，纵身行，拿自己的大烟袋往下就砸。砸出您可瞧着，是这锅冲下，口冲上，他这大铜烟袋锅要装满了烟，他要紧着抽弓足了，上面搁一铜盆就能涮羊肉。这多大火力，这家伙他是这么下去的，他专练这手，半道他转腕子。您琢磨琢磨，他这家伙是铜的，那倪小鬼瞧得出来呀、啊？倪小鬼一瞧，这铜烟袋锅奔顶梁门来了，拿自己的双爵，狮子搭花往外这么一崩，那意思我先把你这家伙给你挑飞了手，哪知半道翻腕子，你再不架也不行了，这要翻腕子，整个扣下来更活不了了。赶这铜烟袋锅跟这双爵往下一震，就借着一阵这一烟的锅子，整个这灰就全下来了。尤其这刚抽的带着火星子，没糟践，全扣倪小鬼脑袋上了。倪小鬼还真得说功夫好，一瞧眼前一迷，这一锅子灰下来了，顾不上撤双爵，先撤身子，整个这身子跟大虾米弓腰一下，脚跟顶地，这人平的往后一退，双爵交在这手，拿手一葫芦，可把倪小鬼气坏了。怎么什么没有了？他干嘛？他这不是滋着一撮头发吗？他拿这手一掸，他那朵把上面的热灰全掸下去，这拿手一葫芦，哎呦，四寸多一冲天杵啊， 烧一个二寸半去。您小鬼大怒，纵出身形，双绝一分，一回头，俩眼星光四射，一瞪陆明瞻，陆明瞻一端那大烟袋，看什么？看，扑一下又来了。您琢磨琢磨，这铜火锅子都烧红了，这要杵脸上那还活呀？单就这一下，陆明瞻就知道打不过人家。为什么？这双绝刚才往上一挑，自己这烟袋瓜好悬没撒了手，要不是这一锅子灰扣他脑袋上了。这一下自己这兵刃就出去了，咬着牙强打精神跟他站在一起。他比薄带官占点便宜，他有家伙，而且这烟袋锅子呢是外八门的兵刃。哎，他这烟袋锅子您琢磨琢磨，这么大锅子后边是这杆，他一扣着一搭上这绝往外一领，这绝就开了，专锁别人的兵刃。只要一般人腕力不足的一拧手腕子，这兵刃就撒手，那是别人，你小鬼可不成。你小鬼诚心让他锁了两回，就为给他这烟袋锅崩出手去。他也知道你小鬼这么想的，反而不敢拿烟袋锅呀锁人的兵刃，被动挨打。你小鬼恨得给自己一锅灰子，双绝舞动如飞，竟照着他要害打，打十几招就不成了。在旁边站着的薄太官一瞧啊，没办法，不能不过去，过去落俩打一个，那今儿也得含着，含着也得过去，不过就不行了。他也不经过贺通啊同意，贺通举那画你得卷起来，还在旁边站着呢，一伸手他把贺通刀抢过来了，心里话说了，我一对亮银双绝行走天下，天下闻名，多的瞧我薄带官耍过刀啊，那没办法，没家伙过不去呀。抢贺通的刀，亮刀往过纵身行，照着倪小鬼身上就剁。到底是有利刃在手，胆气倍增，倪小鬼得含糊他。倪小鬼一含糊，这薄带官这边陆明瞻可就得势了。陆明瞻大烟袋锅子抡开了，一直抡不开呀，着急呀，你再装烟丝来不及呀。人家小伙也不给你这功夫啊。两个人一个大烟袋锅，一口大刀，围住了你小鬼儿。两个人是进攻不守，为什么呢？你打我有另外一个人盯着，你打他我盯着，围魏救赵的计策。你小鬼双绝这边一下这边一下，忙活得够呛。你小鬼这嘴不饶人呢、啊、他打小抓街的出身呢、啊、呵，好不要脸了，这么大的漳州不太官，松江府的陆明瞻，俩打太爷我一个，你们还觉自己怪不错呀，小爷不赔了。双绝虚一点，纵出船外撒腿就跑。你小鬼可不傻，这俩老剑客真要一跟他玩命，他就说赢了也得多少受点伤，我不跟你玩命，反正你亮一绝在我手里的，我今儿露脸了。他往下一跑，陆明瞻不追，陆明瞻这就行了，哎，我出面把他打跑了，这就行了。我气死吴老人家了，白带官一瞧他不追，我没法追啊，我一人追上去打不过他呀。合同你过来吧，把刀给你，我谢谢您贤弟，咱们多年未见，应该聊会儿，但我的兵刃在他手的，我不能白给他，要不然我回不了漳州啊。他有心事，我不知道他什么事，还没来及说呢，你呀受受累，管点闲事，我这闲事也是闲事，他那闲事可也是闲事，你有什么委屈跟陆老见个说得了，咱们少赔少赔，再会再会，往下一叉腰，叉叉叉叉叉追你小鬼去了。陆明瞻一瞧，你瞧没顾上说话啊，你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贺通吗？啊，对，我给您拿半天话了，您才瞧出来是我，多谢您把这倪小鬼赶跑了。嗨嗨，这个不提不提，你有什么事？俩人一说他们俩的事，贺通把自己的心事告诉陆明瞻，陆明瞻怎么帮他咱们哥就暂且不提，咱们得单说漳州薄太官。薄带官心急如焚，往下一追， 那哪追去？追丢了，你小伙跑没影了，自己死的心都有，这还没地方找去了。嗨，今生今世我也没别的事儿了，大海茫茫，我就是找这倪小鬼啊，也没别的说的，就按倪小鬼说这办吧。真不成啊，我就要访名师投高友，遍阅天下的剑客爷，一块三阳观拍门找张明志、赵明真去。真要不找不着倪小鬼，到最后就这主意。往前正行，又累又饿，再一抬头一看呢，还阴上天来了。这人要倒霉真了不得，再赶上雨，我这么大剑客爷被雨，多落魄呀。往前一看，有片林子，穿林而走吧。嘿，还真不错，眼看着天也上来了，小林子也穿过来了，到林子这边一瞧，乐了，怎么有镇的，村子还挺大，里边有店房，打店吧。到这店外的一瞧，进不去，怎么呢？门道里边竟是人，足站着有十几二十来位，闹闹吵吵。佛太官一瞧，我别轮着，这马上就下呀，我先进来吧。上台阶迈门槛，可也站门道里头了。门道里头呢，打起来了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一瞧闹天啊，都不往下走了，全挤在这一个店了，店小住满了，没闲房。这帮人闹什么呢？闹着住火房。火房怎么意思？不是烧火的房，单里人一伙子，这大伙拼着住。说平常你呀，清净惯了住单间，像这间特殊情况，你就别住单间了，让这伙计掌柜的跟住单间的拆着拆着，一间呢住多住几个人，哪么您睡床我们打地摊呢，是不是？我们别让雨轮着，你一屋再多安排几个，我们这些人呢就安排下了。跟这伙计掌柜的正犯矫情，伙计掌柜的说那不成啊，人家先来了，人交了店钱了，人家包的是单间啊，您现在您愣住人不乐意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给您问去，人家要乐意行，人家要不乐意我没办法。这帮人说反正不走了，我们再走赶上雨了，非要住不成。白代官来正这乱劲儿，白老将也得喊伙计啊，伙计伙计伙计，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。伙计老半天从人群里边挤过来，一抬头一瞧，嚯，这老爷子，您岁数可不小了啊，感情。您怎么意思？住店呢？啊，是啊，我这眼看要下雨啊，我住你们这店，怎么？给我来个跨院啊？您跨院几个人住？我一人啊，我有钱，我包跨院。哎呦，您这上岁数了，耳背吧？这这么乱，您听不出来？白铁官没好气儿，您琢磨琢磨，让您小伙弄把双绝兜了去了。老将也有脾气啊，耳背不耳背也不成啊，这跟炒蛤蟆坑似的，这么些人说话我听谁的呀？一人说话听得清，众人说话乱哄哄啊，啊，不成，打进门到现在脑吵得我脑仁疼，我根本不知道他们说什么，没听见我再跟您学一遍舌。这都跟您一样要住的，要打算住店，我们这没地儿，店小，哦，跨院没有，我来个上房，给我来单间，单间也没有，那我住伙房也行啊，我跟谁拼着也行，这都是憋着跟人家拼着住的，都打算住伙房，没地儿，没地儿啊，这么办？哪么贵房呢？贵房得有张椅子吧？老将个心里话说，我不用睡。我有张椅子，盘腿儿一坐，我能打坐练功就行，我就能歇过乏来。跟你小鬼打半天累呀、啊，哎，你哪么贵房呢？你有一张椅子，我能坐会儿。哎，就这么说吧，还别说我们花钱，就不花钱，一会儿外边下起大雨来，我们在你门道站着， 躲躲雨，你们也是积德行善，不也得白让我们沾吗？这我们给俩钱呢，你们让我屋里头背雨，也就是这意思。我这么大岁数，通融通融吧。伙计一听这老头说的还真对，这帮人都憋着不走了。一会儿啊，没别的说的，我们各屋的椅子板凳啊都得拿门道这儿来，干嘛得拼，拼的一块儿能躺一人，这门道里就得躺十个八个的，也不是没赶上过，真要没辙就得那样。您说的倒是对，那这么办吧，您呢，柜房里头，柜房里有椅子，您先柜房坐会儿，可顾不上给您烧水啊，您先坐那，有什么话咱一会儿再说。哎，这就行。老头子迈步转身跟他要进柜房，门道里这先不干了。哎，别走，站站站，怎么意思啊？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你们这做买卖的不地道啊，不公道啊。怎么不公道？这是有先来后到啊，有柜房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？我们一样花钱呢。这老头刚来呀，刚来怎么反而让他进柜房，我们在门道这戳的？要进柜房都进柜房，走。这一起哄啊，挤兑的这伙计啊直掉眼泪。别介，嘿，您几位，您看看这老爷子多大岁数了，您瞧这大白胡子，这打五六十岁让开始养胡子，养这么长胡子，这老爷子还不得九十出去了。他您各位也有个惜老怜贫呢，敬老爱幼啊，是不是？这么大岁数人站门道一会儿，要赶上雨，让雨扫着着了凉，赶了冒，算谁的呀？他不是年龄大我才往柜房让吗？白代官一听啊，这伙计说的是实情，这话也够客气了。你说你们跟着瞎起什么哄啊？老剑子哥平常不会说出这话来，今儿也是让这泥小鬼啊给折腾的，双绝然给偷了，就打不过人家，一辈子没吃过这亏，没窝过这火，住店都住不进去了。这人要倒霉呀，一步步真的步步赶不上。我说你们几位听不懂他说话是怎么的？你知我多大岁数了？我这么大岁数坐过一房坐坐都不让啊，你们都是年轻力壮的，在门道站会儿不就得了吗？得让我年龄大呀。他这句话说完了，门道里这些位啊一瞧，还真是，这老头岁数刚进来没留神，没注意看，这老头子岁数真不小了，这不合适，他是得上柜房坐着，有人愿意让单间也得先让他去。你别看他后来的，有几位离着远的还小声嘟囔，跟前这几位就不愿意了。这帮人不愿意了，大门外头有一愿意的，那要论岁数，我岁数也不小啊。我不仅岁数不小，我还让火烫着了。倒空着一对亮银双绝背手在店外头这么一站，大家伙不理会儿。博太官一听这句话气的呀，顺声音扭向回头，老头子这胡子气得直哆嗦。你瞧你小鬼儿拿着双绝在门口这站着呢，我今年也八十了，让柜房也行，让出两张椅子来，我跟这白胡子老头对脸坐着，他睡我也睡，他醒着我也醒着，我为什么？我怕他偷我东西。可把这漳州博太官给气疯了，一腔的怒火，心里话说：“我打不过你也跟你拼了。”那伙计一瞧这白胡子老头啊，眼眉都立起来了，眼睛也瞪圆了。这伙计一伸手，先把顶门杠给抱住了。这博代官真要抄这顶门杠，一看这伙计给抱住，赤手空拳，低了腰，顺这门道就窜出来。你看打，扬手照倪小鬼脸上就是一拳。倪小鬼一瞧，呵，还没完。 没有姓陆的帮着你，你看你行不行？拿得双绝，这么一还手，渤太官一瞧啊，这么打不行，打不过他。得了，我把气沉住了吧。我这一辈子剑客，没跟人这么打过手。那吕留良上我们家来都不打，坐这儿说招。我这不把身份都丢了吗？说丢双绝，栽跟头丢人，那丢到家了。不过也是一时不慎，真要让成了名的人物瞧我白太官死皮烂打，跟人家就跟泼妇打架一样玩命，那可不成。白太官动着手，明白了，把气往下一沉，到底是剑客爷经验太大，看官定是进守不攻，不打你了。你小鬼陆恒呢也走不了，双绝舞动如飞，跟白太官那么一动手，一看白太官招式跟刚才动手大不一样，怎么意思？白太官刚才跟他打一回了，他这绝招差不多都知道，而且呢他本身是使双绝的，专门研究这个，年轻的时候谁使双绝仿人家去，跟人学，说现在话交流经验，互相切磋，天敌使双绝这些招差不多都在白太官心里装着，跟倪小鬼动过一回手了，倪小鬼跟陆明瞻又动过一回手，他这绝招自己差不多都知道，头回动手吃亏，二回动手就吃不了多的亏了。另外呢，倪小鬼陆恒这双绝呀，他不太趁手，他原先那又粗又长，而且有分量，这对亮银双绝呀短，他刚拿到手，好多招数他还按原先的招使，有点使不上劲。这么着，白太官比刚才还好点，但想赢倪小鬼可赢不了。俩人这一动手啊，门道里这些人呢都不嚷嚷，这俩老头都多大岁数了，怎么打起来了？你瞧那个老头年轻点，是俩小棒槌，这白胡子老头伸手抄顶门杠没抄着出去，就俩肉巴掌。哟，俩怎么越打越快呀、这招厉害咱都不认，这两位是把式啊。连伙计掌柜的门道里这些个躲雨的全不嚷嚷，都挤这门道这往外瞧。由里边出来几位，上房屋迈步出来三个人，这三个人怎么意思？包了三间房，三间上房，一人一单间，听外边闹啊。这三位在屋里商量，咱们仨匀的一屋去，这样能腾出两间屋来，一屋呢搁个五六位，门道里啊这就能进了十位，贵房再坐两位呢就不乱了，这雨马上就下来。三位他们一合计，得了，咱出去跟掌柜的说，别让他们乱了，我们乐意腾房，我们仨人留一间。迈步往外一走，一瞧人都挤着往外瞧，外边有什么稀奇海啊。迈步过来一扒拉这门道里的人，哎，几位几位几位，闪闪闪闪，我们仨瞧瞧。 好了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，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。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 ，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《今晚我们说电影》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长的旅途，一路跟着晚霞，再没有停下，用着温暖星光，也吻过夜里的花，一路肆意流浪，还记得故乡吗？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，他